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84章礼物。 刚我妈给我打电话，你今年过年能有空吗？ 怎么？ 我妈让我带你回去吃饭。 袁子峰没意识到李琴书这话的深意，袁子峰这心思本来都放在李琴书身上，突然听到他这么一句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啊？什么？不是去你家吃饭？什么时候呀？过年啊？哎，不是，不对啊！你这意思是，阿姨同意了？他怎么突然就同意了？ 合着他同意了，你还不开心了？ 这倒是挺开心的。那我是不是得开始准备买礼物了？要不过年的时候，你也回我家吃饭去吧。我看我爷爷也挺想和你聊聊的。 好。 李琴书认真点头，用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。 你别紧张，又不是没见过我爸妈。 见是见过，但那能一样吗？ 袁子峰已经开始慌了，他在李琴书身边坐了会儿，脑子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，把之前琢磨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李琴书见自己这目的达到了，稍微安慰了几句，就去做自己的事儿。直到晚上上床的时候，袁子峰脑子里都依然在琢磨着买什么礼物呀。 唉，关灯睡觉吧。 袁子峰下意识抱着李琴书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。李琴书嗯了一声，闭上了眼，袁子峰这才突然意识到什么。不对呀，你是不是故意转移我注意力来着？ 哼，你才发现呢。 袁子峰意识到刚才自己居然被李琴书玩得团团转。你妹呀，一只手卡住他下巴，翻身双手撑在李琴书两侧，压低了声音道，李琴书，你是不是找嚣啊你？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儿。 嘿，我真被你把注意力转过去了，脑子里琢磨了一晚上这事儿。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真没什么担心的，就是普通见面而已，又不让你去做极限挑战。乖啊，睡觉。 睡不着了，你感受一下。 他滚烫的身体贴着李琴书，说话时热气扑在他的脖子上，烧得李琴书满脸的火热。李琴书伸手推他一下，没推动啊。袁子峰就是吻住李琴书的嘴唇，屋子里的气氛又变得暧昧旖旎起来。可以吗？李琴书有点无语，但还是哑着嗓子回了声，今天是难得的满月，如圆盘般悬在天际的月儿将银辉洒在窗前，地上倒映着隐隐约约的影子，摇摇晃晃，像是喝醉了酒的酒家坐在船上晃来晃去，任由水波把船身浸湿了，扑了一脸的清香。李琴书第二天生生疼了一天呢，少年十岁之位了，愣是缠着他半晚上，弄得他精疲力尽的。袁子峰却是前所未有的兴奋加快乐，起床时候跟起飞没什么两样，不仅把李琴书拉起来替他穿衣服，还挤好了牙膏，就差亲手给他刷牙了。事实上袁子峰也真是打算这么干的，被李琴书一脸惊恐地拒绝了。 哎，小袁同学，我有手。 袁子峰在他的脸侧狠狠亲了一口。外面等你啊。 嗯。 李琴书这才惊魂未定地开始刷牙，口腔被清新的感觉一刺激，脑袋这才清醒了几分。他一想起来昨儿晚上，哎呦，就忍不住一阵脸红，不好意思出去见袁子峰了。天生的袁子峰这二愣子还主动到他面前绕了三圈， 还没刷完牙啊。 你催什么，出去待着。 我想你了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 嗯，你看看时间，我进来有三分钟了吗？ 有。李琴书把嘴里那泡沫给吐掉，扭个头捏着袁子峰的脸轻轻吻了一下，安慰他。 出去待着，我要解决一下人生大事。 什么人生大事啊？结婚啊。 李琴书强忍着想把袁子峰给踹出去的冲动。 上厕所。 哦。 袁子峰想了想，说自己看着他上厕所好像有点过分呢，于是一步两回头的往外面去了。离开的时候门甚至没关严实，还留了条缝。 我去，李琴书是第一次尝到被一个人如此黏糊的感觉啊！ 这不适应的同时呢，还觉得挺新鲜挺好玩的。重要的是袁子峰也不是时常这样，偶尔一次这也算是情趣了啊。 他看上去挺嫌弃的，事实上心里还是乐在其中的嘛。 李琴书上完厕所，自己滚着轮椅出了厕所门，这才发现袁子峰已经准备好了早餐。哎呦，这简直就是个24孝好男友啊。 礼物想好了吗？ 没。李叔，你好歹是他们儿子，他们喜欢什么你得告诉我呀，不然我怎么买啊？完全没头绪啊。 行，我妈挺喜欢旗袍的。你没发现他好多旗袍吗？至于我爸的话，喜欢喝茶，玩象棋，爱好挺广泛的，也很好打发。你随便买点就行。嗯，那袁叔呢？ 我爷喜欢跳点广播体操、广场舞之类的。 嗯，我总不能买个大喇叭回去吧？ 你这脑袋里有时候还真挺幽默的呀，你。 嗯。跟你说认真的呢，你这， 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爷爷，他一直挺喜欢你的，你随便买点什么他都高兴。嗯，你如果一定要买他喜欢的，就买幅画吧。 嗯。 李琴书开始认真地琢磨起来。两人的早餐时间就在琢磨礼物中度过了。等到吃完饭，袁子峰心里也差不多想好了准备买什么来讨好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。袁子峰觉得自己最应该讨好的就是丈母娘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